社会科学部门关于在开城晚月台出土的高丽金属活字及其文化史意义讨论会19号在平壤的科学技术殿堂举行，由科学教育民族遗产保护新闻出版部门的工作人员、教师、研究师、讲师、记者和编辑参加。发言者对今年4月在高丽王宫遗址开城晚月台出土四个金属活字的经过做解说后，对于新近出土的活字是高丽时期的金属活字做了论证。他们指出，金属活字的出土进一步丰富了我国民族遗产的宝库，还能够更加广泛地进行对金属活字的形态、种类、材质、字体、铸造方法等的科研工作了。发言者对于新近出土的金属活字具有极大的文化史意义做了解说。